汉书卷四十四，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。淮南厉王长，高帝少子也，其母故赵王张敖美人。高帝八年，从东原过赵，赵王献美人，厉王母也，姓有身。赵王不敢纳宫，为助外宫赦之，即灌高等谋反事绝，并代至王，进补王母兄弟美人，系之河内。厉王母亦系，告厉曰：“日得姓上，有子。”厉以闻，上方怒诏，未及礼厉王母。厉王母弟赵坚因毕阳侯言吕后，吕后妒不肯白，毕阳侯不抢争，厉王母以生厉王，会即自杀。厉奉厉王意上，上悔，领吕后母之，而葬其母真定。真定，厉王母家县也。十一年，淮南王不反，赏自将击灭部，即立子长为淮南王。王早失母，常赴吕后，孝惠吕后，时已故，得姓无患。然常心怨毕阳侯，不敢发。即孝文初即位，自以为最亲，骄俭，硕不奉法，赏宽赦之。三年入朝，甚横，从上入院列，与上同年，常为上大凶。厉王有才力，立纲鼎，乃王请毕阳侯。毕阳侯初见之，即自绣金锤锤之，命从者行之，持意却下，肉袒而谢曰：“臣母不当作赵时氏，毕阳侯力能得之吕后，不正罪一也。”赵王如意子母无罪，吕后杀之，毕阳侯不正罪二也。吕后望诸吕，欲以威刘氏，毕阳侯不正罪三也。臣谨为天下诸贼报母之仇，伏阙下请罪。文帝伤其志，为亲故不治，赦之。当世时，自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诞厉王，厉王以此归国易字，不用汉法，出入景壁称制，自作法令，朔尚书不逊顺。文帝重自窃责之，使帝舅伯昭为将军，尊重，上令昭与厉王书见属之，曰：“窃闻大王刚直而勇，慈惠而厚，真信多断，是天以圣人之资奉大王也甚圣，不可不察。今大王所行不称天资，皇帝出其位，亦侯亦在淮南者，大王不肯，皇帝足意之，使大王得三献之时甚厚。大王已未尝与皇帝相见，求入朝见，未必昆帝之欢，而杀列侯以自为名。皇帝不使力欲其奸，赦大王甚厚。” 汉法二千旦缺，折言汉补。大王逐汉所至，而请自治相二千旦。皇帝委天下之政法而许大王，甚厚。大王欲主国为布衣，首种真定，皇帝不许，使大王无失南面之尊，甚厚。大王以日夜奉法度，修供职，以趁皇帝之厚德，今乃轻言自行，以复谤于天下，甚非计也。夫大王以千里为宅居，以万民为臣妾，此高皇帝之厚德也。高帝蒙霜露，会风雨，复始时以战功成，身披疮痍，以为子孙成万世之业，艰难微苦甚矣。大王不思先帝之艰苦，日夜触涕，修身正行，养息生，封节资成，奉祭祀，以无忘先帝之功德，而欲主国为布衣，甚过。且夫贪让国土之名，轻废先帝之业，不可以言笑。父为之基而不能守，不贤，不求守长陵而求之真定，先母后父不义，朔逆天子之令不顺，言节性以高凶，无礼，性臣有罪，大者立断，小者肉刑，不仁。贵不依一见之任，见王侯之位不治，不好学问大道，触情忘形，不祥。此八者威王之路也，而大王行之，弃南面之位，奋诸奔之勇，常出入威王之路。臣之所见，高皇帝之神必不妙识于大王之手，明白。昔者周公诸管叔访蔡叔以安周，齐桓杀其弟以反国，秦始皇杀两弟迁其母以安秦，请王王代，高帝夺之国以便事，极北举兵，皇帝诛之以安汉。故周齐行之于古，秦汉用之于今。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国便是，而欲以亲戚之意望于太上，不可得也。王之诸侯犹患世人，即涉逆者论皆有法，其在王所立主者坐，今诸侯子为立者欲使主，为君立者终为主，可出入殿门者未为大行主。诸从蛮夷来归义，即以无名数自沾者，内使县令主，想欲为下吏，无欲其祸，不可得也。王若不改，罕系大王底，论相以下，为之奈何？夫恢复大业，退为布衣所哀，幸臣皆伏法而诛，为天下笑，以修先帝之德，甚为大王不取也。以及改操异姓，上书谢罪，曰：臣不幸早失先帝，少孤，吕氏之事未尝忘死，陛下即位，臣护恩德交迎，行多不轨， 追念罪过，恐惧，伏地待诛，不敢起。皇帝闻之必喜，大王昆帝欢心于上，群臣皆得延寿于下，上下得宜，海内长安。愿熟记而即行之，行之有疑，或如发使，不可追矣。王得书不悦。六年，令男子旦等70人，与吉蒲侯柴武太子齐谋，以辇车40乘返谷口，令人使闽越匈奴，视觉置之，乃使使召淮南王。王至长安，丞相张苍典客房敬行御史大夫事，与宗正廷尉杂奏，常废先帝法，不听天子诏，居处无度，为黄屋盖拟天子，善为法令，不用汉法，己所致力，以其郎中春为丞相，收据汉诸侯人及有罪王者，逆与居，未至家事，赐予财物爵禄田宅，爵或至关内侯，奉以2000担所当得。大夫旦、士武开张等70人与吉蒲侯太子齐谋反，欲以为宗庙社稷，谋使闽越及匈奴发起兵。是觉长安卫齐等王卜开张常逆不语，与顾中尉奸计谋，杀以闭口，为棺椁衣衾，葬之肥陵。曼立曰：“不知安在？”有阳具土，数表其上曰：“开张死，葬此下。”即常身自贼杀无罪者1人，另立论杀无罪者6人，为亡命弃世，诈捕命者以除罪。善罪人，无告和，系至成旦以上14人，赦免罪人死罪18人，成旦冲以下58人，赐人爵关内侯以下94人。前日长病，陛下心忧之，使使者赐早府，常不肯见拜使者。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，淮南立足击之，陛下遣使者击帛50匹，以赐立足劳苦者，常不欲受赐，慢曰：“无劳苦者。”南海王之上书献毕帛皇帝，既善繁其书，不以闻，力请赵志济，常不遣，慢曰既病，常所犯不轨，当弃世，臣请论如法。志曰：“朕不忍治法于王，其于列侯立2000担邑。”列侯立2000担，臣应等43人议，皆曰：“宜论如法。”至曰：“其设常死罪，废勿亡。”有司奏，请除属言道穷游，遣其子子母从居，现为助盖家事，皆日30。即新菜盐炊食器袭入。至曰：“四常己肉日5斤，酒2斗。” 领故美人才人德性者十人从居。于是尽诸所预谋者，乃遣常再以资车令献赐传。袁盎谏曰：“赏素交淮南王，不畏至严相父，已故至此。且淮南王为人刚，今暴摧折之，臣恐其逢误路病死，陛下有杀弟之名，奈何？”上曰：“吾特苦之耳，令复之。”淮南王谓侍者曰：“谁谓乃公勇者？吾以交不闻过，故至此，乃不食而死。”献传者不敢发车封，至雍，雍令发之，以死闻。上悲哭，谓袁盎曰：“吾不从公言，卒亡淮南王。”盎曰：“淮南王不可奈何，愿陛下自宽。”上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曰：“独斩丞相御史，以谢天下，乃可。”上即令丞相御史待诸献传淮南王不发封馈事者，皆弃事，乃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，至首冢三十家。孝文八年，连淮南王，王有子四人，年皆七八岁，乃封子安为富陵侯，子伯为安阳侯，子次为扬州侯，子良为东城侯。十二年，民有作歌，歌淮南王曰：“一尺布尚可缝，一斗粟尚可充，兄弟二人不相容。”上闻之曰：“昔尧舜放逐骨肉，周公杀管蔡，天下称圣，不以私害公，天下岂以我为叹淮南帝也？”乃徙城阳王往淮南故地，而追尊是淮南王为厉王，至元如诸侯矣。十六年，上联淮南王废法不轨，自使失国早夭，乃徙淮南王徙复望故城阳，而立厉王三子望淮南故地三分之。富陵侯安为淮南王，安阳侯伯为衡山王，扬州侯赐为庐江王，东城侯梁前薨无后。孝景三年，吴楚七国反，吴使者至淮南，王欲发兵应之，其相曰：“王必欲应吴，臣愿为将。”王乃主之。相以将兵，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，汉亦使屈城侯将兵救淮南，淮南已故得完。吴使者至庐江，庐江王不应，而往来使越至衡山，衡山王坚守无二心。孝景四年，吴楚已破，衡山王朝，上以为真信，乃烙苦之曰：“南方卑失，喜王望于极北以包之。”即薨，遂赐谥为真王。 庐江王以边越，朔十尺相交，喜为衡山王，望江北。淮南王安为人好书，古琴，不喜义烈狗马驰骋，意欲以行阴德，抚寻百姓，留名誉，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，作为内书21篇，外书甚重，又有中篇8卷，言神仙黄白之术，以20余万言。使武帝方号一文，以安蜀为诸父，辩驳善为文辞，甚尊重之，每为报书几次，常召司马相如等侍草乃遣。初，安入朝，献所作内篇，新出，赏爱密之，是为离骚传，但受诏日时时上。又献宋德及长安都国宋，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剂复诵，昏暮然后罢。安初入朝，雅善太尉武安侯，武安侯迎之霸上，与语曰：方今尚无太子，王亲高皇帝孙，行仁义，天下莫不闻，公车一日宴驾，非王尚谁立者？淮南王大喜，后为武安侯保禄，其群臣宾客江淮间多轻薄，以厉王迁死感激安。建元6年，会兴县，淮南王心怪之，或说王曰：先吴军时，会兴出，长数尺，然上流血千里，今会兴敬天，天下兵当大起。王心以为尚无太子，天下有变，诸侯并争，欲意至攻占据，几今前禄位郡国，由是妄作妖言阿谀王。王喜，多赐予之。王有女灵，会有口，王爱灵，多与金钱，为中凶长安。约节上左右，元朔2年，上赐淮南王姬丈不朝，后图爱姓，生子谦为太子，娶皇太后外孙修长君女为太子妃。王谋为反拒，为太子妃知而内谢事，乃与太子谋，令诈不爱，3月不同席。王扬怒太子，必使与妃同内，终不进妃。妃求去，王乃上书谢归之。后图太子谦及女灵善国权，夺民田宅，妄治细人。太子学用剑，自以为人莫及，闻郎中雷被巧，诏与细，被一再辞让，误中太子。太子怒，被恐。此时有欲从军者，折翼长安，被即愿奋击匈奴。太子朔勿备，王使郎中令敕免，欲以进后。元朔5年，被遂王之长安，上书自明， 士下廷尉河南。河南至，待淮南太子。王王后继与吴遣太子，遂发兵。继未定，犹豫十余日，会有诏急训太子。淮南相怒寿春城留太子待不遣，何不敬？王请相，相不听。王使人上书告相，事下廷尉至，宗祭连王，王使人后嗣。汉公卿请逮捕至王，王恐欲发兵。太子谦谋曰：“汉使即代王，令人以卫士衣持戟居王旁，有非士者，即刺杀之。”臣亦使人刺杀淮南中尉，乃举兵未完也。是时尚不许公卿，而且汉中尉弘即训宴王。王是汉中尉颜色和，问斥雷背事耳，自夺无何，不发。中尉还以闻。公卿智者曰：“淮南王安庸恶求奋击匈奴者雷背等，革名诏，当弃世。诏不许，请废务王，尚不许，请削五县，可二县，使中尉弘赦其罪，罚以削地。中尉入淮南界，宣言赦王。”王初闻公卿请诛之，未知得削地，闻汉使来，恐其捕之，乃与太子谋如前计。中尉至，即贺王，王已故不发。其后自伤曰：“吾行仁义，见削地，寡人甚耻之，为反谋亦甚。诸使者到长安来，为妄言，言上无难，即喜；言汉廷制有难，即怒，以为妄言，非也。日夜与左吴等暗于地图，不属兵所从入。”王曰：“上无太子，公车即宴驾，大臣必争胶东王，否即长山王，诸侯并争，吾可以无备乎？且吾高帝孙，亲行仁义，陛下欲我后，吾能忍之。万世之后，吾宁能北面是庶子乎？”王有孽子不害，罪长，王不爱，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庶。不害子见才高有气，常愿望太子，不省其父。使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。淮南王有两子，一子为太子，而见父不得为侯。因结交，欲害太子，以其父代之。太子知之，朔卜系吃谏。谏拒之太子之欲谋杀汉中尉。即使所善寿春严正上书天子曰：“毒药苦口利病，忠言逆耳利行。今淮南王孙建才能高，淮南王后徒徒子谦常极害建，建父不害无罪，善硕系欲杀之。今建在，可争问。 据至淮南王殷氏。书记文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。是岁元朔六年也，故毕阳侯孙沈清善丞相公孙弘远淮南厉王杀其大父，因求淮南事而购之于弘。弘乃疑淮南有叛逆计，深叹其欲。河南至见，辞引太子及党羽。初，王朔以举兵谋问武丕，丕常见之，以吴楚七国为效。王引陈胜吴广，丕复言形势不同，必败王。即见见至，王恐国因事泄，欲发，复问丕，丕未言发兵全变，语在丕传。于是王睿欲发，乃令官奴入宫中，作皇帝玺。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将军、吏中二千担、都官令、承印及庞晋郡太守都尉印，汉使节法官，欲如武丕计，使人伪得罪而息。是大将军丞相一日发兵，即赐大将军卫青，而说丞相弘下之，如发蒙耳。欲发国中兵，恐相二千担不听。王乃与武丕谋，为失火宫中，想二千担救火，因杀之。又欲令人亦求道医，持羽檄从南方来，呼言曰：“南越兵入，欲因以发兵。”乃使人之庐江会稽，为求道，未决。廷尉以见辞，连太子千文，上遣廷尉见与淮南中尉逮捕太子。至淮南王文与太子谋召相二千担，欲杀而发兵。召相，相至，内史以出为解。中尉曰：“臣受诏使，不得见王。”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，无意也，即罢相，即犹豫未决。太子念所作者谋杀汉中尉，所与谋杀者已死，以为口诀，乃谓王曰：“群臣可用者皆前戏，今无足于举事者，王以非时发，恐无功，臣愿会待。”王亦欲欲休，即许太子。太子自行不书。武丕自义立，据告与淮南王谋反，立因补太子王后为王公，进补王宾客在国中者，所得反据以闻。上下公卿至，所联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担，豪杰数千人，皆以最轻重受诛。衡山王赐淮南王帝当作收，有司请逮捕衡山王，上曰：“诸侯各以其国为本，不当相作，与诸侯王列侯议。”赵王彭祖列侯让等四十三人，皆曰：“淮南王安大逆无道，谋反明白，当伏诛。 胶西王端亦曰：“安废法度，行邪僻，有诈伪心，以乱天下，迎惑百姓，背叛宗庙，妄作妖言。”春秋曰：“臣无将，将而诛。”安罪重于将，谋反行已定。臣端所见，其书印图及他逆无道，试验明白，当伏法。论国力200石以上，及弊者，宗室尽姓臣，不在法中者，不能相教，皆当免。削爵为事武，无德官为吏。其非吏，他赎死金2斤8两，以张安之罪，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，无敢复有邪僻背叛之意。丞相弘、廷尉汤等以闻，上使宗正以符节治王，未至，安自行杀。后太子诸所与谋者，皆收疑，国除为九江郡。衡山王赐，后成叔生子3人，长男爽为太子，次女五彩，少男孝。姬徐来生子男女4人，每人绝姬，生子2人。淮南衡山相责望礼节，见不相能。衡山王闻淮南王作为叛逆惧，亦心结宾客以应之，恐为所病。元光6年入朝，业者魏庆有方术，欲上书示天子，王怒，故和庆死罪，抢崩服之。内史以为非事，却其欲。王使人上书告内史，内史至，言王不直，有硕侵夺人田，坏人种以为田，有司请代至衡山王，尚不许，谓至吏200石以上。衡山王以此会，与西祠张广昌谋，求能为兵法后兴气者，日夜怂恿王谋反事。后成叔死，立徐来为后，绝姬俱幸，两人相度。绝姬乃误徐来于太子，曰：“徐来使婢蛊杀太子母。”太子心怨徐来。徐来兄至衡山，太子于隐以任行伤之，后以此怨太子，说误之于王。女弟五彩嫁，弃归，与客奸。太子硕以属让之，五彩怒，不与太子通。后闻之，即善遇五彩及孝。孝少师母，父后。后以既爱之，与共毁太子。王已故硕戏痴太子。元朔4年中，人有贼伤后贾母者，王以太子使人伤之，吃太子。后王病，太子时称病不适。孝无彩误太子，时不病，自言有喜色。王于是大怒，欲废太子而立帝孝。后知王绝废太子，又欲并废孝。后有侍者善武，王幸之， 后欲令与孝乱以污之，欲并废二子，而以及子广代之。太子知之，念后硕勿己，无以食，欲与乱以止其口。后印太子，太子前为寿，因惧后谷，求与卧，后怒，以告王。王乃召，欲复吃之。太子之王常欲废己而立孝，乃谓王曰：“孝与王欲者奸，无才与奴奸。”王强嗣，请上书，即备王去。王使人止之，莫能进。王乃自追捕太子，太子妄恶言，王谢系宫中。孝日益以亲性，王其孝才能，乃配之王印，号曰将军，令居外家，多给金钱，招致宾客。宾客来者，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迹，皆奖养助之。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梅赫陈喜坐篷车断使，刻天子玺，将相军立印。王日夜求壮士如周丘等，朔昌隐无处反时，计划约束。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，求及天子位，为淮南起并其国，以为淮南以西发兵定江淮间而有之，望如是。元朔五年秋，当朝六年，过淮南。淮南王乃昆弟语，除前戏，约束反拒。衡山王即上书谢病，上次不朝，乃使人上书请废太子爽，立孝为太子。爽闻，即使所善白营之长安上书，言衡山王与子谋逆，言孝作兵车断使，与王御者奸，至长安未及上书，即立补营，以淮南事系。王闻之，恐其言国因事，即上书告太子，以为不道，事下沛郡治。元寿元年冬，有司求卜与淮南王谋反者，得陈喜于孝家，立和孝守逆喜。孝以为陈喜雅硕与王既反，恐其发之，文律先自告除其罪。又以太子使白营上书发其事，即先自告所与谋反者梅赫陈喜等，廷尉至试验，请逮捕衡山王至，上曰勿捕，遣中尉安大行西及王问，王俱以情实对，历皆为王公守之。中尉大行还以闻，公卿请遣宗正大行与沛郡杂志王，王闻即自杀。孝先自告反，告除其罪。孝作与王玉璧奸，及后徐来作古前后成书，及太子爽作告王父不孝，皆弃世。诸作与王谋反者皆诛，国除为郡。及北真王伯者，景帝四年喜， 喜二年，殷前望衡山，凡14年薨。子世王胡嗣，54年薨。子宽嗣，12年。宽作与父世王后光，积孝而坚，被人伦，又辞祭祝祖上，有司请诸，上遣大鸿胪立赵王，王以任自景死。国除为北安县，属泰山郡。赞曰：诗云，戎狄是鹰，经书是成，信哉是言也。淮南衡山亲为骨肉，疆土千里列在诸侯，不务尊藩臣职，以承辅天子，而专怀邪僻之计，谋为叛逆，仍父子在亡国，各不忠其身，此非独王也，亦其俗薄，臣下见靡使然。夫荆楚票轻，好作乱，乃自古计之矣。